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 982活力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You and I and nobody else. Feel the feelings I never felt. 北京时间的17:01:25，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大家好，我是刘腾。 哎，那今天呢又是这个刘腾啊来陪我们一块儿聊一聊，就是一周的最新的一些热门话题了。 嗯，这周热门话题是什么呢？ 其实这周热门话题有挺多的哈，大家也都关注一些这个社会新闻。不过已经放暑假了嘛， 对， 所以很多朋友最近在关注一些这个包括电影啊、电视啊，或者说一些综艺节目方面的一些消息。 对对对对对。 你看熊孩子们有时间看电视了呀，然后可能这个很多的朋友在每年的七八月份啊，会给自己休一个年假呀、什么的哈，都会比平常时间多一点儿。 对。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会关注一些就是综艺方面的一些节目了。 对，综艺节目当然了，最近可能我们大家都通过比如说电视啊或者是网络来收看在电视上播放的节目，因为好像现在反正我是这样啊，我不知道赵爽你是不是、就是我在家现在不怎么看电视了。 嗯， 这个节目基本上可能不用看这个当时的这个直播， 嗯， 都是在之后去看一些回放，因为我觉得看回放的时候广告比较少。 哦，你是不怎么看电视。 嗯，对， 我是压根两年没开电视，我们家电视遥控器去哪儿了我都不知道呢。 所以你的电视怎么使用的呢？有说明书吗？ 摆着好看 是吧， 为了显大。 是当镜子用吗？ 基本上现在其实大家很多这个收看的方式都发生了一些转变哈， 对， 包括有各种终端，手机终端啊， 嗯嗯， 然后这个电脑啊，然后 平板、 平板啊等等吧、其实都可以收看电视剧，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从各种终端可以接收到的讯息啊，传播的也很快。 对、包括我看到了很多综艺节目，它有很多周边的这个视频， 嗯， 其实也非常有趣， 嗯， 而且也能够吸引人，然后能够看到这个节目录制过程当中的一些花絮。让我们对参与节目的这些人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嗯，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哪个开始呢？就是我们要这个比较 freestyle 哈。 freestyle 啊。 对，我们今天就从这个 freestyle 开始聊起。就是最近呢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做《中国有嘻哈》。 嗯。 其实这个综艺节目真的是一般，也没有太火。 对。 可是呢，就出现了一个评委，然后出现了一个口头禅。这句口头禅呢，真的是让大家觉得特别特别的火。当然这评委最近自己也参加了一些这个综艺类的节目哈，咱们先来看看这个人啊以及他的这句口头禅，我们一块儿来回顾一下。 有 freestyle 吗？没有 freestyle 吗？可以一人来一段 freestyle 吗？ 线索就藏在你的心中，你必须要诚实的告诉我们，要不然真的给你身上白拍。我告诉你，永远要就是线索，线索在你心中，要不然到那是真的白白白白拍拍哟。 赶紧把线索告诉我们，赶紧把线索告诉我们。 你们这一路都经历了什么呀？ 有好也有坏，有美丽也有挫败，人生就像比赛。 我跟要饭的似的，就是拿个棍儿啊。我们知道没你们强，但总有老板娘，但总有老板娘，但总有老板娘，但总有老板娘。 呀呀呀！押韵会的耶！ 那我们这个队伍的名称就叫什么呢？就是24精英。 24精英是不是啊？ 我们现在的这个为这个专门这个项目起了一个小分队，叫抓鸡小分队，抓鸡小分队。我觉得我们这个24精英是抓鸡小分队。 哇，好，那我们现在叫小象捉鸡队， 小象捉鸡队之小象分队之24小时精英。 好，我们简称 小象抓鸡队之小象捉鸡分队之24精英， 小象捉鸡队之。 是 小象捉鸡队之小象之分队之小象捉鸡之24精英， 小象捉鸡队之小象之分队之捉鸡之24精英。 好，漂亮， 可以可以。 你唱 rap 呢？ 哎，耶 ，yo， check it out， 啊，知道你是一只公鸡，你是公中的战斗鸡，你长相那么帅气，就像我们每个人都这么的英气啊，你跟我们就是一对啊。原来是这样吗？根本就不理我。 比较也很重要，这是嘻哈的一部分，也是能力之一。 你说什么？ 我说我是饶舌歌手，饶舌歌手。 现在发现就是吴亦凡有当笑星的潜质，有没有？ 谐星。 对，真的有当谐星的潜质。 对， 跟大家伙儿这个解释一下哈，可能刚才呢有很多朋友看了一个片段哈，咱们从这 freestyle 开始说起。 对， 可能大家最近看到很多的人都在用 freestyle 来做各种标题党啊。 是这样的。 对，什么什么什么 freestyle。 对，动不动就看到朋友圈有人把这个单词晒出来。 嗯。 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关键是好像跟这个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完全不吻合， 对， 完全不贴。 对 freestyle 嘛，就是随便了，对吧？ 就非常随便。 对。然后大家就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啦？就是上一次记得应该是皮皮虾我们走，也觉得莫名其妙的，然后就这皮皮虾就我们走了。 对。 然后这次呢又流行起来一个 freestyle， 这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 嗯， 哎，这个究其原因啊，其实它就是来自一档综艺节目，叫做《中国有嘻哈》。 对。 嗯，你看了这个节目吗？ 没有。 嗯，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那个嘻哈音乐好像还没有发达到那种可以吸引人，然后没事去看一看那种。而且，我听说这个节目在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些元素看起来很尴尬。 就是我觉得挺尴尬的，因为它里面安排了很多，就是我们觉得有点像怎么说呢，我们高中的时候啊理解的那些小孩子和小孩子之间的斗嘴啊之类的那种元素在哈。 对。 然后经常会安排观众就是以那种45度向上白眼的斜视，然后去跟这个场上的嘉宾，就场上的这个表演的人去对抗。 45度斜眼向上， 就是 斜视，是这样吗？ 先平视，然后 我让我想起了华妃娘娘， 比那个写的还要高， 是吧？ 对，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元素是挺有意思的。 嗯、 但是呢，其实这综艺节目本身啊，就很多人说什么涉嫌抄袭啊等等啊，就不说了。那火了一个吴亦凡， 嗯， 真的看到他一些潜质。 就本来他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个人的 IP， 然后会把这个节目带得非常火。 嗯、 当然了，吴亦凡个人的这个综合能力也很强，可以演戏，可以唱歌，现在在饶舌界啊也是颇有知名度嘛。 嗯。对， 他的这个 freestyle 真的是火遍大江南北。 嘿嘿哟，你是一只鸡，你有多帅气？但是刚才我们看到后面那个片段，就是来自另外一个综艺节目，也是这个就咱们说的吴亦凡去参加的最近的一档热门的综艺节目，是湖南卫视播出的 《 72层奇楼》。那咱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种新老综艺节目的大 PK 大比拼当中哈，我们究竟看到了一些什么？我们先从这个《72层奇楼》开始聊起吧。我估计刘腾应该没太关注类似这种就是这么偏僻的一些综艺节目吧？ 我真的没有关注过这个节目，而且其实我对吴亦凡个人没有那么感冒，所以我不会说专门去看他。有他在的这种综艺节目 啊、所以你知道这个综艺节目里面呢，首先啊、还是明星效应，赵丽颖啊、吴亦凡啊等等哈、都是算是一线的这个演员艺人哈、等等哈。然后呢，这个本身它的最大的亮点是打造中国主题 IP， 就是说《72层奇楼》是根据南派三叔的一个大 IP 改编的，就是有那么一个传说，说历朝历代每一代这个君王都会建一层奇楼，然后等这个朝代过去之后，那一层呢就会什么沉入地下，然后直到建到了第72层奇楼，故事由此开始，是一个寻宝跟探秘的故事。 说他， 你为什么在皱眉？ 特别瘆得慌。 瘆得慌是吗？ 对，特别瘆得慌，因为你看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这个好像说的跟18问题一样 啊、但是其实这个最开始我们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综艺节目，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中国本土的 这个综艺节目，你想它有中国的文化，然后有这个传统的寻宝，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很多很多的历史文化在里面，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会不会带给大家很多的知识性的东西？ 就是你想说这个节目本身它是具备一些知识性，包括我们看到了很多趣味性，就是它的竞技本身就存在着趣味性，与此同时它的这种文化元素可能会让我们看到它不是那么浅显的这种玩游戏，它会把这些融在一块儿， 还真是。哎，结果呢，这个综艺节目出现之后哈，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可能就是跑男的这个综艺节目版本吧， 就是另一个翻版喽。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了哈，可是没有我最开始想象的是它会有很多的文化方面的一些东西的介绍。包括去年在年底的时候，这个就我们曾经采访过一个专家哈，然后问这专家您期待说这七十二层骑楼会成为什么样，他说希望它成为一个有点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什么盗墓笔记啊，或者说这类似的大 IP 的那种书籍一样，非常经典，大家看呢除了小说之外呢可能了解更多的就是中国的一些地理地貌方面的一些知识。 所以好像现在它有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乐活派雨涵说其实就是另一版本的无限挑战，应该是极限挑战吧。 对，反正不是给对方打广告啊。对，我们今天就是要聊一下这个综艺节目。 对，这综艺节目呢肯定是给大家图个乐嘛，然后我也看了一些啊，咱们刚才看到就是片段，就它的里面有各种什么抓小鸡啊，然后有 抓小鸡好像是一个小时候大家可能会玩的一个游戏吧。 对对对，然后也有各种比拼啊，就是你没看到太多就是独属于这个游戏的东西，反而是给它扣了很多的寻宝的帽子吧，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为了寻宝和设计环节然后变成了那个样子。 对对，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套路。 所以刚才像我们网友所说的好像跟某些综艺节目很相近，就是有这种感觉，那因为它的这种设计和它的环节所以会让人产生这种错觉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综艺节目有时候不好做，就是你想有突破很难，就是你任何一个只要它是户外挑战类的，无论你怎么做，大家都可能觉得像最开始那几个户外挑战类的节目。 对， 然后只要你是选秀类的，不管你怎么做换汤不换药的，最后都会觉得是就是最开始的那几档选秀， 什么快男啊，什么好声音啊，这些东西 基本上感觉都很难跳出来这个框框哈。 对， 所以今天那个咱们到看里面的人倒是特别有意思，包括这个吴亦凡，最开始大家觉得他是一个特别酷的偶像派艺人嘛， 就是不会笑的那种 啊。对，然后他可千万别笑，他一笑的话真的是有谐星的风采。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没发现吗，包括像邓超这样的，过去好像我们以为他会演一些很正的这种电视剧啊影视作品，但是你发现他在出演跑男包括之后他自己拍的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发现他是一个超级能搞的这样的一个影星。 对啊，所以你看包括李晨最近不是在拍这个热映的这个叫什么 军师联盟， 然后里面也演了一个就是比较正派的一个角色嘛，曹丕。 对， 然后我看网友有些网友就在下面这个评论说，我的天哪，完了，我看他演的曹丕分分钟想撕他名牌。就是因为你看他这个综艺节目当中有很多的角色扮演， 对， 就是他们可能到一站去了，然后就会扮成那里面的什么宰相啊， 对对对对对， 有各种故事性，所以很多人说完了分分钟跳戏想撕他名牌。 可惜那里曹丕并没有名牌啊。 就是咱们说啊，这可能综艺节目对于这些演艺界的人来说呢，叫什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它可以成就你的知名度， 对， 但是可能它会在某一些方面让你打上一些标签。 对，就是会有一种代入感，还是把原来的那种印象，就是在综艺节目当中那种印象，然后代入到他所演绎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 还真是，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 对， 所以你看刚才七十二层骑楼里面这个吴亦凡哈，就是这种形象已经出现在大家面前了，可能之后他就可以接一些这个喜剧导演做的一些喜剧大电影什么的了。 对，我觉得也是可以拓宽一下自己的戏路啊，不一定非要演这个跟青春啊励志啊有关的电影了，可以演一演这种关于是吧很轻松的愉快的这种欢乐喜剧片。 对，说起欢乐喜剧片其实也有一个也算是挺老派的一个综艺节目吧，叫欢乐喜剧人。其实我发现这几年出现了很多以喜剧为题材的一些综艺节目，是吧？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小时候啊我们看这个春晚或者说看一些晚会，我们可能会着重的去看一些语言类节目，因为它好玩很搞笑，但是那个歌曲类的呢好像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些枯燥乏味了，所以好像受关注的这个程度不是很高。 所以咱们也看一看这个欢乐喜剧人的片段吧，然后之后咱们再来聊这部综艺节目哈。 哎， 我是辽宁民间艺术团团长。喂，杨树林，今天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呀？其实啊，我是受人之托，我豆哥说你呢，一点反应没有。我豆哥啊，他这次来中国其实呢是想来拍一部音乐大电影，找到了我，让我当导演。其实我们俩是磕头哥们儿。我们的演员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已经跃跃欲试了，拿出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登场。 行了，没事 。我说你们几个啊，能不能注意点形象？这么喜庆的事儿，你说你俩穿的啊，还得小风穿的亮堂啊啊！这啥呀？ 诗风，古有诗圣，今有诗风。 我看你有点像风师。告诉你们，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首先呢，我把这场戏的情境给你们讲一下。男一号是一位痴迷音乐的人，但是他得不到老婆的理解，老婆离家出走了，然后你们找到老婆之后，用你们的才艺征服了你的爱人。宋晓峰，从你开始。这啥呀？ 寻人启事。 漂亮，自己还预备道具了。 对， 寻找你老婆 啊！ 开始。 你好，我媳妇丢了。我媳妇丢了啊！哎，我媳妇丢了。我媳妇丢了。我媳妇丢了。给，我媳妇丢了。给。 你媳妇丢了，你这么开心呢？啊？ 废话，你媳妇丢了，你不开心呢？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应该第三季的《欢乐喜剧人》的一个片段。 对，这是应该是辽宁民间艺术团的这样的一个演出的片段，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现在在想一个事儿哈，就是喜剧这个东西，包括幽默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特别通用的。 对， 你知道曾经我问过这个南方的朋友，我说你看北方的，比如说类似春晚上面赵本山老师的小品之类的哈，你什么感觉？ 嗯，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笑。 就是那个点不太一样。 对，然后有的时候呢，他们去看一些南方的喜剧，觉得啊，为什么会笑他呢？叽叽喳喳了，呜哩哇啦的，有什么好笑的？ 嗯， 那个点不太一样。然后刚才我们看这个片段的时候，我就发现刘腾笑的不行不行的，所以你应该是北方人是吗？ 对，我是北方人啊，所以他说的那些梗啊，包括他那个节奏，我觉得我都完全能够接受。 嗯，就是刚才那个梗，就是我有点那种，不知道，就你也觉得还行，但是就不是那种。就是发自内心的想笑出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些人你不知道他们那个脸啊摆在那儿，我觉得可能因为过去你看过他的作品，然后你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他这张脸一放在这儿，你就想笑。你比如说刚才可能这段戏当中那个诗风啊，这个风师这个人宋晓峰，他就是一个很搞笑的这么一个形象，看着很质朴，但是呢与此同时他自身就会有很多能够让人发笑的点，比如说没事就吟诗一首，比如说自己说话的时候，你像他最后的时候他故意的是吧，就是这个把这个音拖长，让人感觉到好像这个口齿不是很伶俐，但是他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呢来引起大家对他的这种关注和笑点。 所以咱们说哈，这样一档综艺节目 目其实不好做，现在是做了三季，我觉得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嗯嗯， 就是确实这种喜剧节目，它会引起大家的那种笑点不太一样。 嗯， 像刚才比如说这个刘腾说的那种笑点啊，我发现北方的很多的这个喜剧作品，它都通过人的比如说口齿不清， 嗯， 或者这个人行动不便， 对， 或者说这个人的脑子不灵光，然后去搞笑。 对，其实南方也会有这种。最近有一档其实是根据这个欢乐喜剧人来衍生的这样的一个，也是以搞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类的综艺节目，叫欢笑传奇啊，笑声传奇。 对对对对， 就是把这个可能是算素人的这种喜剧人，以及这些已经成名的喜剧人放在一块儿来 PK。然后这样的一个喜剧节目，当时我记得大兵老师带了一个相声演员，一个光头的相声演员，长得也是非常质朴，但是这个演员呢，就是演的一个非常可爱，但是有点傻乎乎的这么一个形象。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南方的这样的一个相声派别，而且作为一个南方的这种稍微带一点乡音的这样的一个演员，能够在舞台上也能够让全国的观众，引起他们的笑声。 对，就我觉得这个搞笑的这个事儿真是特别不好做。 嗯， 就是有时候就包括如果站到导演组的立场上来看，有的时候也会有点这个难去驾驭哈，因为你听第一遍的时候它是个笑话， 对， 听第二遍的时候你觉得还行，等你听到第十遍的时候你就已经觉得这个想哭了。所以到底这个东西好不好笑，我觉得其实对于导演组来说也是一个挺难的事儿。 不会啊，那你像春晚上那些节目，我觉得有很多语言类节目会让我们到现在为止还能够记得住吧。 对，记得住是记得住，但是如果你要是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收看15次甚至20次的话，我觉得你真的就是再也笑不出来了。 对，那倒是。就好比说你喜欢吃面的话，你每天都在吃面，你可能一个月之后你永远都不想再碰这个东西了。 还真是。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哈，关于这个新老综艺节目的一个 PK。最开始呢是我们的一个新的综艺节目，也应该是第一季了，就是中国有嘻哈。 对， 然后出现了一个 freestyle 的一个口头禅啊。从这个吴亦凡呢，我们又聊到了72层骑楼，就是说中国版的大 IP 到底是什么样的表现。其实我们很希望说中国有原创的综艺节目出现。 对， 这个是一直大家期待的。但这个原创性到底从这个综艺，因为综艺节目都有一个模式，它有一个节奏，有一个模式，就有点像这个游戏，它要有一个游戏规则一样。就是当这个游戏规则我们自创的时候，到底能不能被大家去接受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画个问号。之后呢我们聊到了这个欢乐喜剧人，我觉得还怎么说呢，就是确实是我觉得挺难的一个节目，因为包括后来有一些欢乐喜剧人的那个嘉宾啊，就是他们的一些驻场啊什么的，然后去采访他们的时候就说，有的时候你要看呢，他说尤其是现场演出的时候，观众给你的反馈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喜剧可能今天第一个梗刚抖出来，哇，下面的反应特别好，那你接着的所有的东西都很好了，很自然就流露了。可有时候你发现就是下面的观众他恰恰说你干去逗他，他就是不笑啊。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台上的这个表演者来说是很怎么说呢，是感觉特别不好的。对他们来说其实会有一些这样的困惑， 就是那种互动感其实会影响到他们在舞台上的这种表现跟状态吧。 对， 因为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就像说球一样，你如果没有这种反馈的话，然后你的那个感觉就不是特别好。 对， 就觉得好像没有人在关注你，而且互动不起来。而且本身我觉得喜剧的这种语言类的节目，它就需要去跟台下的观众有这种非常好的互动，你只有引起了台下的这种哄堂大笑，这个效果出现了，那么那个时候你内心的这种信心才能够爆棚，然后才能够在舞台上激发出更不一样的东西。就即使说这个本子是写好的，它是一个死的，但是你可能有一个即兴的创作，但是又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对，所以不好做啊，这个节目。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老牌综艺吧，就是最近刚刚结束的跑男哈。这个应该已经是怎么说呢，户外综艺的一个非常先驱的一个节目了。 对， 而且当时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浙江卫视的综艺真的是表现得特别一般的时候，这个节目出现了，拯救了浙江台的综艺，然后也拯救了 这一波一直参加跑男团的明星，而且我觉得他是比较整的。很多的综艺节目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就是他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跑男是就这么多季当中，这个跑男团除了 Angelababy 要生 baby 之外， 对， 其他的时候基本上没换过， 就主力框架基本上还是摆在那儿的，个别人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但是多数都没有变过。 你想这多不容易啊，大家都档期那么满， 对， 然后大家都要就是拍各种戏拍各种广告，然后还能说这么长一段时间去参加跑男， 而且还不是一个纯粹说你站在演播室里面然后就表达一下就 OK 了，还是要有一些体力的劳动的。 对，咱们再来看一下吧，这个跑男的一个片段是这一季的哈。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季的跑男哈，就是你会发现他延续了几季，然后基本上的主框架是没变的。刚才有朋友说包贝尔啊什么鹿晗是有换的， 对， 但是可能我就是默默的想说一句，就这几个人其实一直也不算跑男团里面特别主力的核心的那几个人。 对啊，核心的那几个人，女生的这个角色主要还是 Angelababy， 然后男生的话就是队长邓超啊，带着李晨，然后包括郑恺、 陈赫， 对，陈赫这些，还有王祖蓝。 对，这几个基本上算是他们那种常驻或者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当然，如果说收音机前哈，或者是一直播平台前有他们的粉丝哈，不要打我。就是另外几个呢，属于半常驻型的哈， 对， 不是说每一季都参加了。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还是根据当时演员的这个档期来决定，另外也是根据节目自身的考虑吧。 对，所以呢，跑男到了这一季还有这么多的主力框架的人员依然是在这儿，而且你看 baby 刚生完孩子就跑回来了，然后就马上去跟大家一块儿去参加这个节目，其实很不容易哈。 对，我觉得这个你应该更有发言权吧，就是作为一个女生，你去通一个女生的角度去想的话，这个刚生完孩子嘛，肯定 没有生过 但你未来肯定会考虑啊。 没有，是这样，我觉得就可以看到哈，就是其实很多的明星在没有就刚刚过了月子期，就刚刚出来之后就开始这个挣奶粉钱啊，然后就开始出来打拼，这个是还挺正常的。因为如果说他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一段时间，他可能就会被这个洪流淘汰，说不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就会代替他们的位置。 所以就是要持续的增加自己的这种曝光率。 对，所以他们的压力其实是挺大的。 嗯， 所以 Angelababy 也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很拼的一个姑娘哈。 确实是很拼，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对于工作的这种执着，包括热情，还有对于自己未来前途的这种热情，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学习了。 嗯，可是你想到了这一季了，就是还是那些内容，还是一样的套路，还有多少人会买账？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关键是，我觉得还是看这些影星和他们这些明星他们自己IP。作为一个热门 IP 啊，他们的这个粉丝的这种粘合度到底有多么的深，就是说这些粉丝们是不是能够一直的去陪伴，然后来去看他们。 这个其实明月之缘说演技不好再曝光也白搭。我们怎么说呢，其实演技也是在一步一步进步的哈，但是有些演员的确是参加了太多的这种综艺，我觉得要综艺感太强找不回演技的话，有的时候也是蛮苦的一件事。 对，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还是望出 初心吧，就是在有时间去录制这些综艺节目的同时，也应该把自己的这个演技的这些东西好好雕琢一下。那么自己的作品其实还是更重要的，有了更好的作品，其实才会有更多的综艺节目愿意找他们。 对，这作品真的是为王啊！就像我们最近在聊这个话题，就是说一直在说，最后对于一个演艺界的人士来说，戏大过天，就是他的戏演得好，比他参加很多很多档综艺以及接无数个就是那种七七八八的那些东西可能都要管用一些哈。 对，确实是，这才能够体现出他个人的这种艺术价值。 嗯，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来聊一下这个一些新老综艺节目的大比拼。 嗯， 一些老派的综艺节目，包括跑男啊、花儿与少年啊、欢乐喜剧人啊等等哈，一些比较新派，比较新哈，不是说那种特别新的，比较新的，像什么七十二层骑楼啊、跨界歌王啊等等吧。 嗯， 然后大家也可以一块来跟我们聊一下看法哈。现在是17:29，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伙聊这个话题。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手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耳朵痛痛，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北京时间17:32:07，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好，我是刘腾。 嗯，今天欢迎刘腾再次陪伴着大家伙哈，我们会聊一个这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吧，因为我们经常周一都会聊一些社会话题，觉得有点太沉重了。 对，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呢，今天咱们聊一聊这个近期的一些综艺节目啊，包括一些新的综艺啊，包括一些老的综艺哈。当然，大家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呢有几种啊，除了这个收听广播 FM 98.2之外。也可以找到这个一直播的平台，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的一个情况了。 对，还有就是微信，982魔力工厂，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你都记住了，我还没记住。太惨了，这个我们今天聊的这综艺啊，上半段当中呢是从这个跑男落了一个底哈，就是说最后我们说跑男结束了，会不会有下一季呢？也没有听说。但的确是跑男做了这么多季，人没换，模式没换，基本上能不换的都没换。 对，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东西留了下来，比如说像撕名牌这件事情，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想娱乐一下，比如说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和同学去草原上玩，每个人呢都买了一件带有自己名字的名牌的那样的一个 T 恤，然后穿上，先拍照，拍完照之后干嘛呢？大家来撕名牌 啊。就原来咱们这个可能大家伙一起游戏都是什么躲猫猫啊，然后都玩什么老狼几点啊之类的哈，然后现在就开始撕名牌了。 对，就是特别的暴力。当然你发现如果真的让你去撕的话挺累的。 对， 嗯， 其实这样的一档综艺节目留给我们很多的欢声笑语哈，陪伴我们好多年了。 嗯， 虽然说到了这一季呢，到底说它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跟价值，我们也不去过多的评价了。 嗯， 但至少说这一个 CP 哈，就是整个的这一堆人，他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种完整的一个团体的感觉，我觉得是前所未有的。 嗯，对， 就是任何一个综艺节目，或者是任何一个就是之前的一些包括他们想包装的一些 CP 是没有包装出来这种感觉的。 确实，而且我们看里面还有很多小的 CP 嘛， 嗯， 比如说像鹿晗是吧，和这个他的这个小 CP 啊，但是鹿晗反正有的时候也是节目组故意的去制造 一些话题。对，我觉 得在，嗯，对，就是你会发现哈，啊，真的 CP 就真的这个couple 哈，就不用节目组去炒作，大家自然就很喜欢。 嗯，对， 但有的时候强扭的瓜不甜，我们 强扭的瓜不甜， 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强扭的瓜真的不甜。 对，反正都是为了节目效果嘛，而且大家我觉得也不用太当真，就是看一乐。 虽然有些时候说着说着就成真了吧，但是呢，就是刻意的一些东西，尤其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一些不适感啊。 嗯嗯嗯。 不过说起跑男，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跟他们还挺像的，虽然说节目的形式不一样，或者说这个节目的内容也不一样，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团体的性质出现的哈。 对， 这个叫做《花儿与少年》，正在播出当中， 嗯， 已经快进入这一季的末期了哈。 嗯， 但是其实，前面的一些就是表现呢还可以，就是说大家说综艺节目没有了那些丝啊，也可以比较好看， 就是稍微静态一点的节目。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前两季的《花儿与少年》，这个就上一季的《花儿与少年》，尤其是撕得太厉害了啊， 嗯嗯， 就互相之间各种矛盾啊，然后各种就是感觉他们回去之后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节奏了。但这一季特别的和谐，特别的， 嗯， 怎么说呢？整体的画风特别的完美哈。 嗯， 哎，那这个《花儿与少年》，我们先来看一下片段。 其实我也怕， 我说大哥大。 谁第一个？张若昀第一个。 加油！ No way， 我是这样想的，我人生可能就蹦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的装一把。 Hi Rolly， friend， hi， high five for me， my friend， high five， all right， oh my god。Yeah. 我笑了，加油，我是 谁 ？Okay, here we go. Five, four, four, three, two, one. Oh my God! Oh!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片段就是这一集当中啊，应该是他们去到这个澳大利亚最后一站了。 嗯， 然后的一个挑战的项目，刚才也有朋友在这平台上面说了，说这一季是以体验型的任务为主哈。 嗯嗯， 的确，其实《花儿与少年》一直都是打这个户外体验，然后户外旅游这个牌的。 嗯， 但是也有这个团队之间的一些协作呀等等吧。就是我不知道刘腾看到这种影片是什么样的感觉呀？ 就我觉得可能还是那种看起来很轻松的， 嗯， 大家走停停，然后做一些小任务，就把这个节目给完成了。当然在这个中间，像你说的，可能这些协作啊，包括 之间的这种接触，像之前可能会有些小摩擦，就是每个明星之间的这种小摩擦，就我觉得倒是能够看出一些人性的东西吧。 嗯， 就每个节目还会给人们一些启示，包括说人与人在相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的交流，然后能够让这个画面更加和谐吧。 嗯，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就比如说上一季哈，因为上一季的演员呢都太有个性了， 嗯， 所以最后可能大家会发现有点过了，节目组好多片段都不敢播了，因为确实是上一季的这个主打的一些怎么说呢，他们主打的一些元素当中，就人和人之间旅行当中的矛盾以及个性和协作之间的一种冲突哈，其实他们是想做的更刺激一些，后来发现大家已经开始不买账了，已经开始进行人身攻击了，然后已经开始觉得哦这个演员是有问题的，然后慢慢的呢他们可能也意识到这样不行，所以有一些特别激烈或者说特别怎么说呢，就是一些片段就没有被播出来。 嗯， 而且呢有的时候这个其实演员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这种， 对， 因为看到后来很多那个花絮的片段哈，就是其实事情本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经过的节目组加工之后就加工成了那个样子，所以很多人是不买账的。 对，就是电视节目本身它是要通过剪辑的嘛，所以有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把整个过程给展示出来，而且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某一些事情的发生是让某些人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办法去接受得了那个尺度或者说那个底线的， 嗯， 所以才产生了一些情绪，然后和人发生了一些小小的矛盾和摩擦。 对， 嗯， 所以你看这一届的花少呢就更多的是谈心， 嗯 啊，夜晚在非洲大草原上面谈心， 开始走心了啊， 对，然后开始聊天， 嗯， 开始探讨就是说不同的年龄层面的这个演员，然后他的一些性格， 嗯， 然后探寻就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友情， 嗯， 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然后大家可以有更深入的一种交流， 嗯， 开始探讨这些东西，本来以为会很无聊，但其实呢我看了几集哈，觉得真的还可以，就它节奏虽然说有点缓可是挺好看的，就它伴随性非常的强。 嗯，就本身我觉得之前那种摩擦啊其实是看起来有些负向的， 嗯， 但是这一季我觉得通过你的这个描述我的感觉就是第一很正向， 嗯， 而且对于这些参与者来说的话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收获很大的， 嗯， 因为他们之前是不太有时间，我相信不太有时间去跟人这样的去沟通的，就是很走心的这种交流，而且在这种交流过程当中本身自己内心我觉得是会得到一些升华的。 嗯 嗯， 所以这一季当中看着这个虽然节奏比原来慢了，因为原来的节奏真的是特别的快， 有点激烈， 因为不停的在撕在斗然后再起冲突，但是这一届其实就更多的是大家慢慢的去有点像散文式的铺开， 嗯 啊，那种感觉其实也挺美的，就它抒发的真的人性上面真善美的东西还是挺好的。 对，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有一些综艺节目最开始走了一个算是误区，就他觉得有对抗， 嗯， 然后有冲突，或者说有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怎么说呢，不忿或者怼，他觉得才是好看的， 嗯， 大家才愿意去说。 对， 但是其实真的看下来现在大家更多的是对这种真善美的一种认可。 嗯嗯嗯， 所以我最开始的时候说到那个 freestyle 的那个节目中国有嘻哈，我说到它里面还会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去制造选手之间的一种不愉快跟对抗，我觉得有点幼稚。 嗯， 就是那 确实 对那个节目你看上去就觉得它有点像早年间的综艺节目， 嗯， 有点像在快女时代之前的那种综艺节目的方式， 就是好像很复古的那种状态， 就是特别的幼稚，就它还在以制造一些选手之间的对抗啊不服啊，然后以这样的一些东西去让大众去看，我觉得可能 有点穿越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那什么哈。 嗯 嗯，所以最后大家发现还真的是真善美的东西永远都不会过时的。 对，稍微走心一些，真诚一些。 嗯，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套路哈。这些套路真的是有点让人受不了。 对， 那说起真诚，我觉得可能最真诚的就是最近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新的综艺啊。啊，都是走文化的那个线路的。 对， 嗯，就是他真的是走心的，没有更多的这个花哨，然后没有更多的这种我们说包装，或者没有更多的形式， 嗯， 他就是安静静的去走心， 嗯， 哎，发现大家也接受了，也觉得不错哈， 嗯， 比如说有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是《朗读者》， 嗯， 我们看一下片段吧。 都说是读不尽的《红楼梦》啊，因为往浅了读，这是一个院子里的儿女情长。往大了读，这是一个朝代的盛衰兴亡，所以无论什么时候读起《红楼梦》，每每眼倦，心里总会想，真有味道。谢谢叶景天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一段粤语的《葬花吟》， 也唤起了我的一种朗读的愿望。我也很想今天第一次把自己还原成一个朗读者，站在这个舞台上为大家朗读《红楼梦》的一个片段，仅以此篇献给所有热爱《红楼梦》的朋友，以及第一个让我翻开《红楼梦》这本书的人，我的妈妈。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被懒人物，懵懂顽童，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心中想着，忽见丫鬟话未报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记名锁、护身符等物，颈边檀墨袜，厚底大红鞋，略显得面如敷粉，唇若失脂，转盼多情，言语长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七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贾母应笑道：外客未见，就脱了衣裳，还不去见你妹妹？宝玉早已看见了一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作揖。此见必归坐，细看形容，与众个别。两班。I know that we're far from where we need to be.好了，刚才我们这个看到和听到的片段哈、啊，就是在这个朗读者当中的一个片段，是董卿的一段朗读， 嗯， 就没有太多的花哨啊， 对， 就是非常静静的，就是给大家听这么一段故事哈、啊。 嗯，我觉得这个节目呢，其实它好就好在就是静，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综艺节目其实挺闹腾的， 嗯， 包括说像跑男，你看起来是很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但是有的时候人不能天天在一个很躁动的这个环境当中生活嘛，他总得安静下来。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节目，我觉得就是好像鲜花丛中的一点绿一样、 嗯， 但是这一点绿恰恰非常的重要。 就是其实现在大家看综艺节目哈，本来呢最早是可能图个乐呵， 对。 现在大家越来越想看一看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一些带有文化底蕴的东西， 嗯， 所以才会对这个包括七十二层骑楼这样的有文化 IP 的这种有所期待吧。可能这是一个趋势， 嗯、 或者说是一个走向吧， 确实是这样。而且这个节目现在应该是已经获得了白玉兰奖最佳季播的这个综艺节目的这么一个奖项， 嗯， 我觉得其实是对这个节目最大的一个认可，而且与此同时收视率应该也非常不错。 就包括之前这个中国跟诗词大会啊之类的这种相关的一些综艺节目， 对， 大家都没想到说会这么去认可它。 所以大家其实对于文化的那种渴求，我觉得还是显而易见的。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好像看起来综艺节目特别火，然后呢这些能玩能闹游戏类的也是确实能够吸引眼球，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对于文化类的这种综艺节目还是非常喜欢的，而且愿意去花这个时间去看这个节目。 对， 嗯， 或者说换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吧，大家觉得好的东西肯定还是有人去看的， 嗯， 就说好的东西就不是说我为了做噱头，或者是我为了去把这个东西炒火呀，然后去做的一些事情， 对， 而是说它本身是有这个价值，或者说它是有这个点让它去火起来的，我觉得它才会好看。 嗯，包括制作团队，我觉得在制作的时候要用心的去做这件事情， 嗯， 如果做的这个节目本身很粗糙的话，相对来说很粗糙的话，可能观众在观感上也不是会特别的舒服， 嗯， 那样的话就一个节目即使你的内容再好，你的观感也不是让人感觉到很舒服的话，我觉得也会拒绝去看。 对， 嗯， 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些不同的东西，可能是对于这个综艺节目的一个诉求哈。就说起不同的东西呢， 嗯， 还有一个综艺节目就是其实大家一直都挺关注的， 嗯， 而且这里面呢他的所有的参与的嘉宾呢都是给大家展示了不同的面儿。 对，就是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另外一面。 对，我们来看一看哈， 嗯， 跨界歌王的一个片段。我们看到的是跨界歌王当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片段哈。 对， 嗯， 其实我是想说这首歌真好听。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很多的演员啊，包括这个就体育界的名人哈， 嗯， 或者是各界的名人，总能带给我们一些惊喜。 嗯， 就他除了自己擅长的领域之外，就像今天我看到一个人在朋友圈里面说这个名人啊，成名他总是有一些原因的。 对， 他身上总有一些品质是比常人要强的。 嗯， 所以他才会成名。 对， 就这个品质带给他的，不光是在自己的领域非常棒，其实在很多的领域他们都是不错的。 嗯，你是在说我吗？当然我不是名人啊。 那你的跨界项目是什么？ 我的跨界项目，你看我说球，然后还能做音乐节目，对不对？ 就你可以嘻哈什么来搞个 freestyle， 来不了，这个真的来不了。 freestyle， 这个跨界歌王其实就是给很多的朋友哈，啊，看到了这个不同的。 嗯， 不同界的一些不同领域的一些不同的特点吧，算是。 对，而且还能够交叉去合作，就像刚才我们看到朴树和王珞丹两个人的这个合作，其实这个歌选的我觉得还挺适合他的，他就是那种说话挺直白的一个北京姑娘，然后声音呢也相对比较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朴树的歌呢也就是那种非常质朴的，所以这二者的这个结合其实还是非常棒的。 对，而且呢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哈，也是北京台最近几年在主打的一个特点吧，就是说都是跨界，不管是他做任何的综艺节目哈，都希望是把各界的人士给集合起来。其实北京卫视做这个也很有天时地利人和嘛，因为它地处北京这个地方，其实各行各业的咱们说大咖都在这个地方云集哈。 对， 如果能发现他们身上的不同面，我觉得这个点找的是很准的。 而且其实这也让很多商家能够看到这些参与者他们不同的一面，然后我觉得可能会有新的机会。 所以你是真打算参加节目是吗？ 啊，并没有。 就感觉就是自己考虑良久了，然后说到底有谁来请我？你们请我到底是来说球呢，还是请我来唱歌呢？还是请我来做音乐？ 并不是这样。 不过你说实话，这个跨界歌王还是挺好看的，尤其是在这个休闲娱乐的时候，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惊喜，是不是？ 对，我是觉得，比如说你可能认为某一个人他演技不错，对吧？你就觉得他好像只会演戏，但是突然之间他给你一个惊喜，这种惊喜其实我觉得就是跨界给人带来的这种小意外、小确幸。 但其实，说实话啊，就是这些真正的演艺界的这些人士，他们都是多才多艺的。 对， 就是他们会唱歌、会跳舞、也会演戏。包括他们考进一些专业院校的时候，其实都经过了层层的选拔跟洗礼的。 不，但我觉得是这样啊，唱歌这件事儿还是不太一样。就是有的人可能他确实唱的还不错，但是有些人他未必敢尝试。就是包括像学播音啊，包括学表演，有的人好像五音未必全，就是天生的，没办法。 但好像他们考表演的，如果五音不全，特别难考上吧？ 那我觉得台词还是很重要吧，就是那只是一方面，而且声台形表嘛，而且声好像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吧？ 我们好替人家操心哦。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聊了聊这个新老综艺节目的一个大比拼哈，可能有些朋友喜欢老牌的综艺节目，有些朋友喜欢新的一些综艺节目。 对， 就是综艺节目一直在层出不穷，但是我们发现经过了大浪淘沙的一般的这种。这个洗礼之后哈，最后能剩下来的能够深入人心的都是内容做得特别好特别扎实的。 所以肯定是勿忘初心的，就是你做任何事情我觉得都是这样，把自己应该做好的这个内容或者是当下手头的这个事情做好了，你才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 好了，那非常感谢今天刘腾哈陪伴大家伙一起来这个做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还有呢一起陪伴这个视频平台上面一直播上面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哈，一起聊了聊关于综艺节目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明天再见，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 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 首歌。